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伴随着这悦耳的唱段呢，我们又开始了。那么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呢，是由王冠丽演唱的《秦香莲》。评剧啊，是流行于我国华北和东北的大剧种，在全国有着广泛和重要的影响。那自从评剧艺人的班社进北京演出到现在呢，评剧在北京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从那个时候起啊，评剧艺术就以其它的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北京广大的观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中国评剧院艺术处的处长，著名的评剧马派魏派的传人李维全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您好。 另外呢，还有北京群众艺术馆的党委书记罗燕先生。罗燕你好。 哎，你好，罗燕。 还有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评剧的票友啊，那么这样吧，这个由我们的李维全老师您来做一个介绍。 我先介绍这边，这个老师叫刘念琴，是我们评剧事业的非常热心的、非常坚定的支持者。这位是 这位是 陈长云老师， 陈长云 啊，他也是非常非常热心的，对我们剧院、对我们的这个群艺馆的票房活动非常热心的，积极参与。这位是叫王立新。他是咱们唐山全国唐山评剧节举办的全国评剧票友大赛第二届得的是金奖，金奖十佳。这位呢叫 蒋爱红， 他的名字有一个红字， 对， 但是他特别喜欢白派， 红白分明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应该说是高朋满座啊。除了我之外呢，咱们今天在场的有6个人，啊，一共有6个人，加上我7个了，所以非常热闹啊。实际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以这个评剧唱段开场。实际上，今天我们就要说说评剧的事儿，而且我们的由头呢是跟大家聊一聊，北京评剧之友大赛的事儿。好，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呢，先请啊李维全老师做一个介绍吧。 好。今天又能在这里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起聊天，真是非常高兴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中国评剧院建院50周年，按说这是一个应当是一个非常，对于我们评剧人来讲，对于我们剧院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节日。本来呢，比如说我们搞一搞庆祝活动啊，搞一搞演出啊，然后出一点画册呀，好像这个活动也就可以了。但是今年呢，我们院领导呢想把这个活动做得更实在一点，更有实效一点。这样呢，我们就经过我们院领导的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要把今年的院庆活动搞成一个贯穿全年的大型公益演出， 贯穿全年， 全年的，也就是说每个月的每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在中国评剧大剧院都有演出，一共是43场。为什么叫大型公益演出呢？因为我们的票价是极低的，只是象征性的，10块钱，而且有比如说老年证啊、残疾人证啊，或者是我们评剧之友联谊会的会员呢，还要打折， 也就是说喜欢评剧的人基本都能够去进剧场呢去欣赏， 对， 因为价钱非常便宜。 对，实际上为什么要还要收一点钱，实际上就是为了培养大家一个市场意识。 嗯， 但实际上这项活动纯粹就是公益性的。 对对。 嗯，同时呢在这样一个大型的40几场的公益演出当中，我们剧院领导决定要划出10场来给票友活动。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一个做法。 对， 我们剧院提供舞台， 嗯， 提供灯光，提供音响，提供孵化道，提供一流的乐队，欢迎大家来唱。 嗯， 欢迎大家来登到中国评剧院这个舞台上来表演， 给票友以登台的机会，是这意思吗？ 嗯，不但是给他们一个登台的机会，简直给他们一个非常专业化的享受。 哦， 我们这个，但是为什么要还要搞一个大赛呢？ 嗯， 你让大家来唱不就完了吗？ 嗯， 实际上是为了使这项活动变得更好玩， 嗯 啊，更有意思，更能够吸引大家的那种参与的那种踊跃参与的那种心情。 嗯嗯， 在这一点上呢，我想特别提出来啊，因为我们尽管有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如何组织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如何组织票友的活动，在这一点上毕竟还不是我们的专业。 嗯，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激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对我们的支持，也要特别感激北京市总工会对我们的支持， 嗯， 要特别感激北京群众艺术馆张王二馆长、罗燕儿书记等等这些人对我们的支持。 嗯， 虽然这次呢，我们和北京群艺馆在这次票友大赛当中，我们是合办单位，嗯，在如何组织评剧的业余爱好者票友来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来，群艺馆做了很多的工作。 嗯， 我们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开幕式，3月26号， 3月26号，嗯， 就是纪念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马太先生舞台生涯50年， 嗯， 评剧之友大赛开幕式大型演唱会，那天的情况是特别热烈的。 对，嗯，那实际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由头呢是说一说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啊，但是呢刚才通过李维乾老师的介绍呢，我知道这个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呢是纪念中国评剧这个评剧院在建院50周年之际其中的一个活动啊。 对， 而且这次这个纪念中国评剧院建院50周年的这个活动呢拉得非常长， 对， 要历时1年的时间。 对， 嗯，确实这个自从评剧艺人芙蓉花的班社进北京演出到现在呢，评剧在北京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这个评剧呢已经以它的魅力啊吸引了北京的很多观众。那么我想呢这个中国评剧院呢从建院到现在已经有50年了，也就是说它1955年左右 对 啊建院的。那么在这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呢，这个评剧以它就是非常接近群众啊，表现时代特色等等特点呢，是创作了很多的优秀剧目。 对， 这点应该说是有光荣历史的。 对， 嗯， 一直到现在吧，由于搞这个活动，我最近呢就是也到基层去的机会比较多。 嗯， 比如说上个礼拜我到平谷去了一次，走了4个村子， 嗯， 直接到村子里面去了，结果那个老百姓的这个评剧业余活动让我感动得不得了。 嗯。 有的村子呢我们看得出来他们经济生活还不是很富裕，但是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评剧的热爱和他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求，我真是很感动，但是也同时感到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确实也感到很大的压力。 嗯， 今后我想唱了一辈子的评戏了40年了，嗯，我真希望在我今后退休前后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评剧的业余活动当中去，为大家更好的服务。 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李维乾老师呢他现在是中国评剧院艺术处的处长，而且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评剧马派魏派的传人，曾经呢也创作演出了很多的这个经典剧目啊。那现在呢是行政工作非常的忙碌，这个演出还多不多？ 演出还有，但是不是很多了。但是我非常愿意，和票友们一块演出，而且给他们主持。 是的，嗯，我听我们的编辑沈耀昌说，上次的这个你们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那开幕式。 开幕式，是由您来主持的。而且还非常专业。 上次假冒了一次，冒充了一次。 看来你以后又多了一个行当啊。好，那么咱们继续刚才呢，李老师的话题啊。刚才李刘全老师呢也提到，那么搞这样的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呢，确实北京群众艺术馆呢也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啊。其实搞这样的这个公益啊和这种活动来讲呢，你们是内行。你们是应该原来可能北京的一些观众啊市民都知道，群众艺术馆原来叫文化馆啊，现在各个区都有文化馆，现在都叫群众艺术馆了。 不是啊，各个区县他们还是叫文化馆。北京群众艺术馆呢，因为是它是隶属于北京市文化局下面的一个单位。它这个群艺馆呢是最早应该说在55年成立的。是当时咱们那个中央是搞了一个试点单位，首先是在北京和浙江两个省推开的。在这两个省的这个群众艺术馆是最早成立。后来呢各个省成立以后呢，在它的这个区里边区县里边都设立了叫文化馆。它的行政隶属呢是归各个区县的政府机关来管。 我还孤陋寡闻了，这是两个性质啊。 业务上还是有联系。 业务上有联系。 业务上有联系。 罗燕书记啊，热心于评剧的这个票友也好，业余爱好者的这个活动啊，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职责所在。因为他是群艺馆的书记，这 就必须得搞。 职责所在。还有一个是 兴趣所在， 是感情所在。 感情所在。 因为他是真正的北京戏曲学校的评剧班做科出身。 是专业人士。我听说您我听说您这个群众艺术馆呢也搞了很多，比如说像京剧票房、京剧票房啊、评剧票房这样的一些小票房。 对，有。我们这个群艺馆在应该说在3年前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成立的这个评剧票房，当时马太先生是主持了那次活动。 对 啊，从那儿开始吧，应该说咱们群艺馆的这个评剧票房比较活跃。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就是固定活动时间啊，京城的四面八方的，最远的从怀柔的那个杜先生啊， 对， 都是到这儿来。 他每次要 非常远， 提前几个小时，从怀柔坐长途车到东直门， 对， 然后再从东直门坐地铁到宣武门。 对， 而且每次呢他都不能等到活动完了再走，每次都提前走，因为他晚了他就坐不上车了。 哎呦，真是非常辛苦啊， 家非常远。类似这样的咱们那个热心的一些票友啊很多。还有一些在海淀的那个比较边远的地方从那边赶过来也很多。在咱们这票房里，应该说这个3年来吧，应该有大家的支持，也给了我们信心。群艺馆呢是之所以做这项工作，是我们的馆长啊非常支持这项工作。 对， 因为我们在这一块呢，戏曲活动呢，在他以前应该说相对是少一些。那么我们张馆长来了以后呢，是重点的发展了一些戏曲的活动，特别是在近些年来。我们还举办了就叫都市评剧票大赛。在这个大赛当中呢，应该说把挖掘了很多的散居在咱们这个京城四面八方的一些票友脱颖而出很多。你像我身边的这王立新，在这次大赛当中就是获得金奖第一名吧。这是在这大赛当中的。 你们也提供了一些这个票友。 对对对，而且发现了很多的票友水平很高的。包括在我这边坐的这位陈长云是吧，他虽然没有参加过大赛，但是最近我们也发现，这就是一个唱得不错的一个戏迷爱好者。现在呢应该说有大家的这种广泛的参与吧，咱们这个票房应该说办的还是越办越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呢把群艺馆的这个评剧票房当成自己的家， 当成了家。 有的那个票友，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啊，拿着那个演唱单子，因为我们要唱的时候又需要一个单子，他自己在家印制了很厚很多的 够我们用一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单子，他就无偿的给我们。那有的那些票友呢，会把他自己留下来的一些评剧方面的资料无偿的说赠送给我们，我们也拿得非常珍惜的，作为一个资料嘛。这些票友呢，应该说对群艺馆这个票房的支持非常大。我觉得原因在于，一是他对评剧的热爱，再一个呢，就是群艺馆呢，在自己这儿也为大家做了一些事吧， 对， 提供了一个就是自娱自乐呀，开心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呢，这样的票友现在是应该说来的比较多。最近群艺馆这个票房应该说有的时候人多就是唱不上，这种情况 哦这么红火 啊，对，我们规定时间是到4:30嘛，到下午， 对， 但是大概现在都应该延长一个小时到5:30，还有没唱上的，难免有个别的说你看又没安排我唱，那我们的服务人员的工作人员会跟他说，哎，下次给你安排， 也就是挺遗憾的哈，有的时候你们一星期就活动一次。 一个星期就一次， 就是周末，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 因为这个群艺馆的票房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它的水平很高，服务很周到，而且组织呢也很正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2003年的10月份，中国评剧院和群艺馆又组织了北京评剧之友联谊会，在这个联谊会的基础上呢，我们剧院的艺术家，一些个优秀的演员。几乎每期都要有到那儿去讲评点评去演唱，比如说马太老师就是非常热心的一个艺术家，到那里去，比如说古文月同志、刘平同志、戴月琴、 王冠丽啊， 当然这里还有李维权老师，自己夸自己了，有点 啊，都去了啊。 咱们应该说 特别愿意跟大家一起唱， 没错没错。 专业名家去的很多了，张书贵啊，等等， 对， 很多了啊。 对，实际上这个北京群众艺术馆呢，确实吸引了一大批呢喜欢评剧艺术的人。 对， 那我想大家呢奔你那儿去呢，确实你这个办的也是可亲可近呐。所以呢也得到了这个评剧爱好者的认可和青睐。我们也希望咱们这个北京群众艺术馆这个评剧票房能够越办越红火。 谢谢。 这具体地点在哪儿啊？ 就在轩内大街。 哦，轩内大街 胡同64号。 还带着给您做了一个广告。 谢谢。 不过其实也没这个必要啊，因为现在去都唱不上，是吧？ 是。 其实您可以想一想再扩大。在发展 有想法，原来是说这个一个礼拜再增加一次，有这么一个想法啊。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现在就是我们成立一个戏剧部，这个票房活动归戏剧部在负责管理。他呢，现在目前的一些其他戏剧活动也非常多，这样呢，就是从人员抽调上可能相对有一些困难。 对 啊，场地没有问题，但就是人员就不可能再分出精力来在这个时间工作期间来做，所以我们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工作人员加个班儿， 对， 无偿的为大家提供一个服务。 没错，这个以后有机会吧哈，如果可能的话，咱们再发展。 对，欢迎咱们那个北京的戏迷朋友和各位听众有机会到我们馆做客。 好的，没问题。确实，咱们这个群众艺术馆呢是最基层的群众艺术的场所啊。那么通过这个和北京群众艺术馆这次合作，咱们中国评剧院呢，咱们一起呢把这个活动呢现在弄的是确实是非常的到位，也非常的红火。咱们下面就说说这个北京评剧之友大赛这个事儿，因为今天到场的好几位呢都是参加这个大赛的选手。 对， 所以呢机会非常难得。这样吧，咱们上半段啊，咱们先请一位选手咱们唱一唱好不好？因为说了半天了，好吗？那咱们这么着， 是不是 这个 蒋爱红先唱。 行，那咱们就让蒋爱红啊来唱一唱。据说你在这次大赛当中的这个演唱呢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啊，一曲小女婿鸟入林是让观众非常的惊叹啊，好像说小白玉霜又复活了似的。 哎呦，不是，太过奖了，我有 点一句没唱完就满堂彩。 是吧，是可能是太像了。 小蒋是第三届全国评剧之友大赛唐山举办的，他是金奖第一名。 哦， 金奖 第一名啊。那么咱们就请这是 蒋爱红 为大家演唱一段，名字叫什么？ 叫《评剧秦香莲》里的建皇姑。 好的。 嗯。 建皇姑。真是非常好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不知道，我们是现场唱的，不是放的录音。那么在直播间呢来演唱确实有很大的局限性啊，又不能站起来坐在这儿，话筒的也不是演出的话筒，所以能唱到这样真是不容易了，非常棒， 韵味醇厚。 没错，确实呢像说的，听贾爱红的演唱的好似小白与霜再世一样啊，这个唱腔啊那个韵味啊几乎能够乱真。这个贾爱红，你是什么时候就开始学习评剧，什么时候爱评剧的？ 我是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评剧， 嗯， 但那个时候呢也是在社会上学，嗯，比如那个时候崇文区有个董大老师， 嗯， 举办过一个也是就像群众艺术的这么一个培训班，还包括古文乐老师，比如在新街口有一个青春艺术学校， 嗯， 那个时候当然还没专学白派，就是随便学，从10岁就开始， 嗯，反正是评剧就成 啊，对对对， 怎么那么喜欢评剧呢？ 还是因为演唱起来比较容易上口。 嗯 嗯，它不像京剧似的，它发声就比较艺术性更强一点。 嗯 嗯，另外那个时候，嗯，听收音机里头放评剧放的稍微多一些，是吧？嗯， 这个看来这个喜欢上评剧跟我们这个收音机的这个播出宣传有一定的关系啊。 对对对。 评剧的快速发展绝对和广播事业的帮忙太有直接关系。 对，但是其实今天你这么一说我有点脸红，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广播戏曲播的真是少多了。 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感觉。 不过今天北京文艺台能抽出这个这么一段时间来为我们评剧提供一个平台，就非常感谢你们。 你像现在这个评剧啊京剧啊在文艺台啊好像还有，在其他台七八个系列台你几乎听不到戏曲。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有线调频，有线调频呢是它有一个戏曲频道。 嗯， 可以戏迷朋友呢可以到那个戏曲有线调频的来听，还是比较过瘾的。你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 我在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哦， 在办公厅 工作。那平时 工 作也挺忙的。 嗯，还可以吧。 嗯，那有没有时间比如跟票友一起来玩一玩啊，然后有机会去登台演出啊？ 可以说这20多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 哦， 嗯， 一直参加演出。 对，才保持了这个兴趣一直。 哦，那你这 一直没有锐减，没有减， 没有减哈。 嗯， 那你这演出不是说一个是清唱来一段，是不是就整个剧目的就完整的演过吗？ 嗯，也有这种机会，但不是很多。 嗯 嗯 啊，前不久演的闹阎府， 闹阎府啊，整出的， 整 出，哎呦，真是不错。嗯，行，有机会的话呢，把你的这个唱段给它录成 CD， 这样呢，我们就给你宣传的机会呢，就方便一些。 哎呀，太感谢你了， 一推就出去了。这个呢，你还得到直播间来现场唱。 我倒不太希望自己能为自己做点什么宣传，我就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评剧，关注白派艺术。 对，有你们这么一帮人呢，这个京剧呢还会发展的。 好好好，谢谢。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收听到了这个蒋爱红的演唱啊，真是非常的棒。实际上在你演唱的当中呢，我跟刘元强老师呢还聊了聊，就是现在的这个票友啊确实有现在的他这个时代的特点。 对对对，你看通过小蒋的演唱大家就可以发现，现在的评剧票友已经不满足于就是随便的唱一唱啊， 对， 乐一乐就完了，他们在钻研。这个呢我想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也 比较 原来的，比如说20-30年或者30-40年以前的评剧票友的那个文化素质要高。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经济能力，你比如说我这几年经常到这个各区县去啊，比如我到通县，到顺义，到房山那些地方，我就发现那个有的小孩子啊喜欢唱评剧，但是那个他们的行头他们的头面都特别新特别漂亮。怎么回事呢？我一了解经常就是那样，他们的爷爷奶奶在50-60年代就喜欢评剧，但是当时他 没有 那 个条件， 没有能力啊，没有那个条件，对吧？所以现在呢当他们的孙辈仍然喜欢的时候，家里面非常好的音响，非常多的磁带光盘，非常漂亮的服装，他有那个条件去投入了，然后呢他就再去钻研，就比原来比如说这个身段呐、表演呐、演唱啊，他就去追求要精。 好像更讲究了， 更讲究了。 所以刚才我听蒋爱红的演唱，我觉得特别专业。 对 啊，特别专业， 他的味道确实是很惊人的。因为我已经是好几次听他演唱了，在唐山的时候，这次吧，你比如这次我们开幕式嘛，咱们北京市的老市长张百发同志也参加了那个开幕式了，他特别愿意和业余的朋友在一起。唱完了以后到后台就哎，刚才唱那个小女婿的那个小蒋在哪儿？ 还是爱听， 而且观众也特别喜欢。他一张嘴底哗好就上来了。他确实味道非常浓。唱戏唱的就是味儿嘛。 对，非常有韵味。其实提到这个票友啊，我想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咱们北京群众艺术馆的这个罗燕啊，罗燕。那我想呢，咱们现在这个评剧票房弄得也是非常的红火啊。这个评剧票房是不是更多的是老年朋友，有年轻人吗？ 有，但是应该说呢，凭据这些年的发展，老年的同志呢，应该还是占多数，而像年轻的同志呢，现在应该说，在逐步的增多。最近我们这儿又新过来一个，大概是30岁左右的，啊、一个唱新派的，还有那个原来从这个怀柔过来的刘小丽啊。啊，大概现在我们票房30多岁的在逐步增多。 我觉得那个这几年吧，就这2-3年，我自己亲身感觉，就是我们的积极的参与的这些票友们，整个年龄在开始往年轻化走。你比如说最近咱们搞这个评剧之友大赛啊，有时候打电话报名的，最近就打了好几次电话了，昌平的，给2个小孩报名，我们到平谷去，有一个14岁一小姑娘。自己能吹唢呐，自己能唱，所以这次他就想演一个小乔宋茜啊，自己吹唢呐伴奏，然后自己唱。 哎呦，真是非常可贵啊！ 李老师还有一个，最近那个有一个是那个谁的孩子，4岁， 四岁 一个小戏迷 啊，小戏迷， 这 个也准备想报名。后来我跟李老师那会儿还说了，如果真有这么的一个小不点儿了哈他来比吧，恐怕跟大家跟成人比是吧？没那个水准没法来界定嘛。最后我们说能不能请这个4岁小孩最后在台上是吧？登台谢意。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那家长特别支持。 是的，是的， 奶奶带着来。 其实我觉得现在评剧呢，渐渐的被这个中青年人接受啊，这也和大家的这个普及意识有关啊。你看现在是中国评剧院演出比以前呢也要多一些，而且呢我发现你们要进校园去演出。 对。 这非常好， 因为今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吧，可能还有市教委，想搞一个千场民族艺术进校园。我们剧院呢也参加了这个活动。目前呢我们已经搞了一场，是在3月6号，是把中学生请到我们中国评剧大剧院。当时呢主要是由我来讲一讲什么叫评剧啊？评剧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啊？评剧有哪些个大家熟悉的艺术家呀？他的艺术特点是什么样的呀？反应是相当热烈的。 对，其实这样做呢，对于扩大评剧的影响啊，这个传扬民族戏曲艺术的魅力啊，拓展演出市场啊，培养观众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反正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也是这几年跟那个基层的朋友们接触多一点。我就总是不相信那句话，什么戏曲什么进入低谷或者什么什么。我觉得这里有点问题，什么呢？我感觉就是老百姓非常需要戏曲，越是到基层，越是到那些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们非常需要戏曲，非常需要评剧，而评剧呢，也非常需要观众。 对， 现在就是解决一个中间环节的问题， 怎么能搭上？ 怎么能搭上？对。 所以这也是这个咱们评剧从业人员的考虑的一个问题了。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一家考虑的，也是方方面面大家都得来支持和关注啊。好，那么下面这样，咱们请一位男士咱们唱一段好不好？下面咱们请王立新唱一段。哎，王立新，你这个唱评剧有多少年了？ 也是从，应该是我从喜欢评剧吧，就是偶尔的，就是偶然的，人家送我一张票。长安大戏院， 多大那个时候？ 那时候才十几岁 。 看的是什么呢？李老师演的《包公赔情》。哎呦，我一听太好听了，我非得学。 李维全老师是吧？ 对，李维全老师。 84年吧。 84年 。84年我才十七。 十七岁。那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评剧。 开始喜欢啊，老找不着门，自己听带了。后来呢，咱们有一个那个江峰老师。办了一个鲁艺， 也是跟那儿学的， 跟那儿学的，学完呢就是也就学不上，就说什么自己听带子吧，主要是以听带为主。2002年的时候，咱们北京搞了一个大赛，就是咱们群艺馆，给了我这么一次机会，然后呢，就是李老师经常给我们指点，还有评鉴那些老艺术家。经常给我们指点，所以我提高的是就是相当快。现在在听咱们2002年的录音，我都觉得听着都别扭了， 可能稍微的这个幼稚一些啊。这个刚才罗燕还说你还曾经在什么地方拿过金奖。 对，他在那个全国这个都市评剧票友大赛上， 嗯嗯 啊，拿了金奖， 拿过金 奖，金 奖 应该说好像还是第一名吧。 哦， 金奖 对对对， 这是标志你的水平啊。那么今天咱们这条件有限，不能像在舞台上那样的唱啊，咱们在直播间唱，听众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度啊，你不要紧张。好，那下面咱们唱一段什么？ 李新的特点是字正腔圆， 字正腔圆。 唱一段那个《秦香莲》选段， 嗯，好的， 与驸马打坐， 嗯， 大唐一折， 你得戴上耳机。好，那么看来我们的这个袋子有出现了一些问题。没关系，我们正在解决啊。嗯，那你这回演出唱的，这回这个参加评比，你是唱的哪段？ 这回参加评比，现在目前还没有定。 这次啊，这次他们有我们有好多选手啊，就是特别热情，特别好。 嗯， 因为这次我们开幕式啊，就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更多的票友来参加进来。所以我们呢，本来是应该独唱的节目，我们把它变成了合唱。啊，本来应该可以多唱的，唱一些大段的一些个业余演员。这次呢，我们就让他们唱的很短，就唱了一小段。结果呢，他们都觉得又很过瘾，又没完全过瘾。 好，那么下面咱们再试一下。真是强人所难了，你说在直播间唱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啊，听不太清楚，已经唱得非常棒了。我觉得好像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对，好像你宗的是魏派是吧？ 对 啊，这个对你的评价，那李维权老师是莫属了啊。怎么样今天唱的 他呢？咱不敢说水平有多高啊，但是他唱得很规矩， 嗯， 这个作为这个 在业余活动当中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啊、很规矩，中规中矩，而且呢，基本能做到字正腔圆啊、气息也很好， 嗯， 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证明他一个是喜欢，一个是喜欢他喜欢的路子，对他去钻研去琢磨， 对， 嗯， 而且学的也比较规范， 对对， 不是说那个野路子， 对对， 一听就是受过训练。要不能拿金奖的实际上呢，这次活动呢对咱们这个票友真是一个展示和锻炼自己的机会啊。刚才李维乾老师说了，这次北京评剧之友大赛的获奖选手呢还将参加这个一些大型的公益活动，给他们展示自己的机会，是这样吗？ 是这样， 嗯， 咱们是三月份是开幕式， 嗯， 然后四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六是第一场复赛。 第一场 我们一共是七场复赛， 嗯， 为什么要拉成全年七场复赛呢？ 嗯， 也是为了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机会， 嗯 啊，四五六七八九十七场，然后第十一场是决赛， 嗯， 第十一场决赛选出来优秀选手干什么呢？到十二月份我们要和评剧院的艺术家和我们的业余选手的得奖的人， 嗯， 共同排练一台戏。 哦， 也可能是折子戏，也可能是大戏，大家同台演出。 嗯， 到那个时候，大家一起来庆祝这个全年的活动的这个圆满完成吧。 哎呦，真是非常隆重啊！ 是是是， 真是，而且那个时候属于贺岁档期了，是大家欢欢喜喜、乐乐呵呵的来听你们的最后圆满的演出，真是想起来非常好啊！ 现在报名的已经特别踊跃了， 报名特别踊跃。其实不妨今天您再说这个报名怎么来报名，也许可能有一些这个评剧爱好者呢还找不着门呢，想参加你们这大赛、 咱们选手的来源啊，基本上是两个，一个呢就是由各区县文化馆，当然这个是由这个北京群艺馆来牵头了。 嗯， 各区县文化馆有组织的推荐。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自由报名，自由报名就是到北京群众艺术馆，到宣武门超售胡同。 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到中国评剧院艺术处报名都可以。 嗯， 我们只不过就是报完名以后有一个预选的，或者叫初选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为什么要初选一下呢？因为咱们的复赛都是见观众的， 嗯，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一个是既满足大家想参与的这个愿望， 嗯， 另外呢还是要保证我们每一场复赛的那个 水平， 嗯啊，因为要见观众嘛， 对， 所以有这样一个过程。 嗯， 最近我也是天天处在那种感动当中。 嗯， 你比如说今天早上来了两个选手，我告诉你是两个残疾人。 哦， 有一个腿有残疾， 嗯， 一个眼睛有残疾。 嗯， 这个腿有残疾的人搀着那个眼睛残疾的人进来了。 嗯， 我一听他说话，男同志， 嗯， 五十岁上下，声音非常好。 嗯， 啊，他说他从小就喜欢马太老师的， 评 剧唱。 嗯， 后来我一听他说话，我说您回去再好好准备准备。我说这次咱们争取能够，进复赛。 这个特别选手也是。 对，特别选手。 嗯， 还有在北京给我打电话来的，我一问是什么人呢？是兴隆的农民，在北京打工。 嗯， 他听到这个事儿了，打来电话。 嗯， 还有东北沈阳，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呢，我说，您把您的那个地址给我写下来，家庭我好通知您。嗯，他说那我们那儿没有电话。 嗯， 他也是在农村，在山沟里到沈阳去打工，然后在沈阳给我们 打了个电话。哦，知道这个消息了 啊，要去参加，但是非常遗憾， 嗯， 就是由于咱们经费有限呢， 嗯， 无法解决人家的食宿啊、路途车费啊。 嗯， 所以我们只能是，我说将来有机会我们给你邮一点什么资料去。 嗯， 非常感谢你支持这项活动。 嗯， 最近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嗯，哎呀，真是应该说这个北京评剧之友大赛也满足了很多呢喜欢评剧艺术的这些票友的要求啊。这样吧，您把这个报名的电话咱们说一说，也是有利于呢大家来报名。 好， 好好， 我跟罗书记分着说吧。 嗯， 中国评剧院艺术处的电话是67260380，67260380， 67260780， 0380 啊。另外咱们 群众艺术馆的电话是6606-7702。 嗯， 啊， 6606-7702， 对，6606-7702就可以联系了。 嗯，确实，我们这也是一个公益活动啊， 对， 大家都应该为这个评剧艺术的发展的做一点自己的力量。说到这个大家的这个关注啊和参与啊，为这个活动跑前跑后啊，真是我们今天特别来了一位，这位就是刘念琴，是吧？ 对 啊，刘念琴，要不这样，李老师介绍一下 啊。 刘念琴是咱们这个活动， 这个刘念琴老师特别有意思， 嗯， 他呢，到群艺馆的票房活动的非常多， 嗯， 而且呢，我们剧院有戏演出，有什么活动，他也积极参与， 嗯， 但是他很少插， 哦，就是帮助大家。 对， 很少唱， 为大家 服务 啊、为大家服务啊，为大家这个做点事情啊， 嗯， 而且呢，这个非常热心、非常认真的去听、 嗯， 而且有时候也给我们提一些小小的建议啊、小小的意见啊，所以你说面对这样的观众，你说我们怎么能不把这事业搞好呢？ 嗯， 我还有一个，我在这儿一定要说一说 啊，您说， 就我们这次举行开幕式， 嗯， 因为是公益演出嘛。没有钱，我们所有参加演出的人也没有钱。 嗯， 我们的主鼓主弦我们请的都是已经退休的国家一级演奏员， 嗯， 而且都曾经为马太老师、古文乐老师、刘平老师常年合作的这样两个老同志。 嗯， 当我打电话请到古文乐老师和刘平老师，包括戴雪琴老师的时候，二话没有，只要一听说是这个事儿是公益演出，我刚一说，我说这次咱可没有什么报，你别提钱，我肯定去。 嗯。 就那种热情，我感动得不得了， 真是非常感动。他们可都是评剧艺术大家呀。 对对对， 嗯， 也可以说是这是当代的这个 最著名的， 对，最著名的。 嗯，确实。那这样，这个刘老师，您说两句。您看，您为大家跑前跑后，把一些这个洒汤漏水的事儿全都补上了，而且您自己啊，自己也不唱，您是为了什么呀？ 嗯，就因为就是从心里希望评剧振兴， 嗯， 啊，就是一直抱着这个念头，一直就没有放弃。 嗯， 那个今天呢，那个就是我首先感谢咱们这个北京文艺台，完了那个就是我个人感觉这次这个评剧之友大赛办得特别好， 嗯， 就是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振奋。 嗯， 我以为呢，嗯，不在于几个戏迷来唱几段戏。而是通过这种形式给评剧造声势， 嗯， 扬声威，让评剧这个艺术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发扬光大。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嗯，极大的激发了戏迷的积极性， 嗯， 啊，从而激活了整个业余市场，带动了评剧市场的繁荣， 嗯， 密切了演员和戏迷的关系，嗯，使戏迷更有信心的去学戏唱戏。 嗯，真是非常有意义啊。 对对对， 嗯， 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这些。 对， 而且我感觉那个这次活动，我觉得有好几个第一。 嗯 嗯，我就说其中两点吧。这个是第一次把票友的位置那个提的那么高。 嗯， 原来觉着吧，那个专业演员和戏迷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 嗯， 总是一种就是你演我看。 嗯， 好像互相关联不大。嗯， 这是一个第一。 对对对， 另外一个第一， 另外一个第一， 另外一个第一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观众来那个看这个演出。 嗯 嗯， 哎呀， 那个， 真是这两个第一是非常难得了啊！ 对对对对对， 这样，刘老师， 啊， 咱们今天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嗯， 但是您说的特别精彩，都说在点儿上了啊！这样，咱们最后还有一位没唱呢，咱们得请这个，这个是陈长云，您唱两句。好不好啊？这样啊，这个您唱，您是新派是吧？ 新派， 你看多好，这高高兴兴的结尾，嗯，好，那咱们就听陈长云的演唱。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是听到这儿了，非常好，非常好。嗯，你看今天的咱们几位票友，有白派，有魏派，有新派啊，非常全，唱的也都非常好。那么这里呢，我们也是再次祝愿中国评剧院建院50周年这个所有的安排呢都能够圆满成功。同时呢，我们也是祝愿北京群众艺术馆的这个群众艺术啊，能够越来越红火啊。 谢谢。 也再次祝愿北京评剧之友大赛能够圆满成功。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先请听评剧《玉堂春·起介》当中的一段唱，听说是要起介，一阵心酸。再请听起介当中的另一段唱反调。 请听临江驿选段，听桥楼打罢了，一经十分。 Thank you. 请听评剧《班谣》当中的一段唱，与薛郎分别有数年。杜十娘。 还有那珠门玉宝啊。 下面请听闹阎府。再请听《桃花庵》。 请听《杜十娘》当中的《闻听此言》。再请听《秦香莲》当中的《闯宫》。 难得正你夜晚兴盛，正与不正你早回故土，也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咱夫妻洒泪分别你分居。 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听众朋友，再会。